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东三环双井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呢是短暂排队。东四环大郊亭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是排队一个桥区。东五环白家楼桥、平房桥、七棵树桥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队尾是排到了五元桥反方向。圆通桥南向北也有一起事故，后车是排队了一个桥区。再来关注一下建外大街东向西建华路口以东有事故，造成了国贸桥到建国门桥行驶缓慢，以及通惠河北路的西段西向东有事故，后车短暂车多。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哎呀，今天得聊点好玩的 啊，不一样的是吗？ 是，嗯，倒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就是至少先让嘉宾讲一讲惊险刺激， 哎， 然后再聊点开心的。 哦， 嗯， 那他是谁呢？ 嗯， 赶紧请出哈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嗯，当然也有我们的编辑 Miss 毛。 大家好，我是 Miss 毛。 好，没关系啊，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同时，有问题尽可以发问题上来，包括您要是有一些关于美食搜索的问题， 嗯， 也可以来问，因为毛毛可以给大家回答。 对，他就是我们的小罗盘。 是，哎，你熟悉哪片地区？ 朝阳区。 除了朝阳呢？ 建国门地区。 我告诉你，刚才我播了建国门地区还真有点堵，建外大街东向西建华路口以东有事故，要不然您排查一下去。 那我推荐可以去一下优唐，优唐最近新开了几家不错的餐厅，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哦，真的， 真的， 对，他们最近新开了一家，就是大家都知道，在北京吧，这个四川火锅现在很火，对吧？大家都知道很多店，但我今天去吃了一家，那家店吧，它是河南人做四川火锅做到北京来了，所以你可想而知，它的那个辣吧，就是一点都不那种齁嗓子的辣，牛油也比例也是刚刚好的。 河南阿姆斯特丹的是吧？ 对，然后就是阿姆斯特丹那种。关键他们家最好吃的是什么？你知道，所有的面食真的最好吃的一定要他们家那个茴香小油条，听都没听过吧？ 茴香 就是大概一个手指这么长的这种细的小油条，可以在你等菜的时候吃，它是类似于用炸酥肉的方法炸的小油条， 哦， 这是非常好吃的。第二个是它不是那种就是他们老板觉得像某底捞的那个抻面不太好嘛，不卫生嘛，那种甩面，他就自己用那个面，他那个面粉也特别好。 别乱说，人家马上要上市了啊！ 对 啊，我没提及那个品牌名字。然后他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在那儿抻完了之后煮在他那个锅里面，非常好吃。而且我今天吃到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食材，一个叫做绣球菌。这个食材它吃了，它是类似于，它是一种喜羊的菌类，看上去跟白木耳一样， 嗯， 但是它呢吃的口感呢又 特别像黄喉的爽脆。 嗯， 好了好了，就到此为止。 哎，对啊， 到此为止。 哥呀，不是上来就说说某位嘉宾的惊险刺激的一些经历吗？ 是是，哎， 怎么上来就 说黄喉的事儿？ 对呀， 也因为哎，新开的这个火锅店叫什么？ 巴奴毛肚火锅。 对， 哦， 哎，因为老板是小胖儿 啊。 你是河南朋友开的四川火锅店吧？ 直接说呀，咱们一块儿去。 特别是店里的主打的是小酥肉嘛， 那 小胖一过节一脸盆一脸盆的， 该哭了。 刚才已经有暗示了， 我觉得我们下一站可以去那儿了哈。 谢谢，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啊， 来吧，小包子，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我们伟哥提到的惊险又刺激的 惊险刺激， 惊险 因为都是从你朋友圈里看到的 啊，是吗？ 还有微博， 对对， 是是是。 这段微博没敢发，因为我觉得有点囧，感觉比较危险。因为前一段我刚从这个温哥华回来，然后呢，你看晒成熊猫脸还没好，所以呢，这个在那儿体验了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刺激、比较小众的一个玩法，就是那儿有沉船，我去那儿沉船潜了一下水，然后一个是水特别冷，再一个呢就是因为水冷和水深，我也从来没潜过这么深的水和这么冷的水，所以呢当时的耗氧量就比较大，然后我就没反应过来，就是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的氧气就用光了 啊， 所以就比较危险的是这么个事儿。 你得先问那个包子他潜泳时间有多久了。 哦， 对对， 有多久了？ 这我潜水从拿证到现在得有十几年了。哦，真的有十几年。 但是这次没氧了是 这第一次，别说是我第一次，就是我在教科书里看，我在包括教学，我潜这么多年没有看到过啊，我的潜伴或者我身边的人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紧急的情况。 但是那你没，比如说你自己总结一下，但是怎么会就以前都不可能，怎么就会缺氧了呢？就会没了呢？ 就是因为我可能更多的是在热带或者是相对温带一点的地方潜水。 嗯， 这个温哥华这个地方它纬度比较高，49度了都，所以呢这个水就特别冷。然后这一次我还穿的是这种半干衣，实际上就是湿衣了。嗯，就是身体会打湿的这种，所以呢我的耗氧量肯定就会比平常要大更多更多。然后我其实已经注意了这一点，而且下去之前呢，因为我的那个气瓶是跟潜伴他自己灌的，所以这就跟咱那过去喝那北冰洋汽水似的，就是有高有低。所以呢我那个下去之前呢就已经，我看了一眼，我下去之前我那个表就比他那个稍微要低一些，而且加拿大用的那个跟我一般，就是我们一般去美国潜还有其他很多大堡礁那些地方潜水吧，他用的那个单位都不太一样，他用那个 PSI， 就是那个多少个大气压。 嗯， 所以呢我看了一眼就是很恍惚，我平常我们都是多少个比如说100、120、140，就是他用半这个，然后他用 PSI 就是1000、2000、3000，然后我一下就懵了，我说这是多少， 你就没反应过来。 对， 是吧？ 他说哎，反正你就差不多，你就到这个，我下去的时候不到3000嘛，然后他说你差不多到一半的时候你跟我说一下，然后就是我们在底下告诉他一下，然后呢你再一半的时候告诉他一下，这样他就有一个大概有个概念，我耗氧量是多少，然后我们差不多快到没气儿的时候就上来。 嗯 嗯。 但是没想到呢，这次水特别的，一个是水深就差不多要将近30米了，这个对于一般的耗氧量就会比较比平常要大一些，再加上水比我想象的还要冷。我下去之前问了一下，说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是9度，但是我们下到沉船的地方呢，因为晒不着太阳，所以那个水温一下就变得更凉。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原来可能潜的最多的可能14度左右吧，墨尔本的水已经很冷了。14度是什么概念？你把手放进去马上你手就木了。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就是咱们呢到冬天的时候，很多北京的朋友爱进行一项体育运动叫冬泳。 哎， 冬泳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水温在摄氏10度以下的区域进行游泳，那就是冬泳，而不是说冬泳啊那不得水得0度，那0度结冰啊， 0度 10度以下，你想想那你这次去估计就得是10度了吧？ 就其实就 当然 了一样， 因为你想，当时气温是9度嘛 啊， 那下沉到30米看沉船，那得 对每下一个这个几米的话，它的温度会往下降一点， 是吧？ 所以说，我说我14度的这个水，我原来潜过还好，穿的同样的厚度的这个湿衣，就还好。所以这个我没经验，但是我决定挑战一下，挑战了一下，成功了。我倒是没被这个就是失温啊或者等等的，但是呢，耗氧量就超乎我想象的高。 嗯，但是有惊无险。 最后还是很平安的上 岸，有惊无险。最后的用到了这个同伴的紧急的这个备用的呼吸管， 嗯， 这个呢真的是在我十几年潜水没遇到过，我身边的人也没看到他们用到过，就是可能好玩做一两下，然后考试的时候我那个真的是考试的时候用过一次，因为这是紧急的救援必须要学到的，就是比如说我的同伴出了问题，我怎么给他用，他我自己出了问题，他怎么给我用，我只有考试的时候用过这一次。十几年了没用过，然后这回好用到它了，而且挺危险的，因为我们在二十多米上来的时候不能直接上岸， 嗯， 因为不能直接上水面，如果直接上水面你肺就爆了，然后再加上你身体里边很多这些关节这些气泡跑不出去，所以我们要三分钟减压，也就是说我在没气儿的情况下我先追上我的潜伴，因为他离我五米，我游到那儿，然后追上他没气儿了，然后上上，然后好，他说一看，哦好，那是上吧，上了，我们还得找回原来那个我们下来那个点那个绳子，然后找到那绳子你才能就不被洋流冲跑， 对对对对， 不然很危险。好，找到绳子往上爬，爬到一半我这个已经就作就开始就很费劲了，然后这个时候拍拍他，我说不行了，好，他把这个备用呼吸管给我，然后但是你想我们俩同时下去的， 嗯， 他也没剩多少， 他也没剩多少，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并不是说他背了一个备用的什么东西，而是我们都从他那剩下的那点罐里边一起喘气儿，耗氧量高两倍，然后我们就在那三米的地方就这么飘着，俩人对着一个气罐啊在那儿，而且洋流特别大，我当时都被吹的都已经这样了，我还有一段这个录的镜头，我自己握着那个绳子就被吹跑了，整个那个洋流，所以说没有那根绳子其实也很危险。 对对对。好，没关系，有惊无险就好。但是通过这件事儿，你至少给其他潜泳的朋友说一点经验和教训吧。 对对对，经验呢就是，下去之前，如果你不熟悉这个，这个叫什么，它的这个单位制呢，一定要先对好。我那罐后来上了以后，我发现我才知道，其实我那罐它灌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随意一些， 嗯， 进去的时候就少一点。比如说本来应该3000 PSI， 他给我灌的时候可能就2600，我下去就比他少一点，再加上他我的潜伴他穿的是干衣，我穿的是湿衣，所以我本来就比他要更需要养分去抗击这个寒冷。 嗯， 干衣他里边后来那小子一脱衣服里边穿的是羽绒服，我当时都哭了，我说你是不冷啊， 他好有心机 他不是心机，他干衣本来就是这样，干衣就相当于一个气球，你里边穿，他里边真的叫里三层外三层，他里边穿着三保暖，一件夹克衫，还穿了一件羽绒服，脱下来以后我冻得都嘚嘚的，然后我是光着膀子穿的那湿衣，你想，然后冻得都不行了，然后他说我不冷，谢谢。 哎，总之平安回来就好。阿顺就还说， 对对对， 小包子一定要注意安全呀，我还准备让您给我签个名呢。 我去，可以可以，那个现在来建国门是吧，反正也堵着他把车一扔，嗯， 对 对，签完名。 其实聊潜泳主要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 嗯， 对对对， 因为马上到夏天了嘛， 嗯， 大家都希望休个假， 嗯， 休个暑假，尤其到热天的时候得去玩水啊， 嗯， 然后得去海岛啊， 对，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聊的就是海岛游，包括马上要到端午的小长假了， 嗯， 现在又开始网上出了好多攻略，说教你怎么请假，然后哪天哪天你就可以匹出多长时间的假期，是是是， 对， 所以今天除了要跟大家说说关于海岛游之外呢，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比如说， 嗯， 您曾经去过哪个海岛， 对， 或者说您计划去哪个， 嗯， 然后我们可以啊跟您一起分享一下，嗯，包括您比如说我去海岛主要都玩什么呀，我为什么就喜欢去海岛啊，其实都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对的对的，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CHWL876 哈，直接关注，然后互动交流，说一说您最希望去到的一些海岛， 嗯， 这么着先请他们二位来聊一聊， 嗯， 简单介绍一下他们都去过哪些个海岛，嗯，好不好， 这样 啊， 咱们由内而外行吗？ 可以， 嗯， 好吧， 可以， 由内而外的。就很多人，因为现在我因为我老看公号嘛， 嗯， 包括也看头条，然后里头会经常发一些类似于像小包子他们就写的一些文章，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比如说类似于啊， 干嘛类似，就是我写的吧，就是也有我写的， 是有 也有你要， 但是那个我看那个名字的， 看的那不是我， 是是是，比如类似于什么。 北京周边很近，就可以看到类似于马尔代夫的景色， 哇， 就类似这种。哎，那你想，哎呀，很吸引人啊！ 有沙滩，哪里都是天堂。 啊， 对对对， 就类似于，比如说什么景色不输北戴河，就类似于这种。所以我就想，那肯定由内而外，比如说要海岛游啊，包括呀这种景色啊，有水也很好的地方，我相信国内也是有的， 有很多， 对吧？ 国内还是有很多。 小包子先来说一个， 我先分享一个离得近的哈，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去了一个这个我认为还不错的小众的小岛，这个地方叫菊花岛，听说过吗？ 没有 没有。 菊花岛 在哪儿啊？ 有意思吧？然后就在东北 啊， 而且它离葫芦岛不远，那个地方呢，它的这边叫 新城，那边 就兴城， 兴城 辽宁嘛，辽宁， 对对对对对，那边。然后这个岛呢有什么呢？就是岛上首先海鲜就不说了，非常非常的我觉得特别干净，那岛上的水特别干净， 嗯， 然后呢岛上还有一些古迹， 嗯， 哎，过去的这个元代的古迹古建，还有古庙宇，然后还有当时的这个皇帝逃跑的时候居然挖了一条暗道，然后这条暗道现在一直保留到现在，就是你可以走一小段再往里边山里边走就特别深了，就走不了了啊。但是这个我觉得首先这个岛你看一说大家都没听说过，它比较小众，再一个呢吃海鲜也确实便宜，而且我是赶一个类似于长假去的，竟然也没什么人， 哦， 哎，这个就挺好的吧。 哎，那这样就比如说好，我们几个说打算听你的去菊花岛，哎，你给我们建议一下都怎么玩，能有什么玩的？ 这个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行程啊，首先说兴城这地儿在哪儿呢，其实我一说葫芦岛大家都听说过， 对，京沈高速您就沿着走，它专门有出口， 没到葫芦岛之前有一出口，就是兴城， 哦， 所以就大概离着可能有几十公里，如果你要是想看海呢，可以一直从海边一直开到可能到河北和辽宁那交界，一直再回到高速，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然后那一段景色特别好，就是只要你有功夫，因为有时候长假高速也堵车嘛，它叫滨海大道，一直修到这个交界，所以说你能从葫芦岛，原理上从葫芦岛一直能开到这个，能开到咱们这个海边，一直能开到这个河北的海边，北戴河都过了， 秦皇岛 能过了，能一直开到秦皇岛， 哦， 然后所以但是那边就不好走了，然后如果你要是从这个高速过去呢，兴城那儿一出口，出去以后住的兴城，然后玩这个菊花岛，过去叫菊花岛，过去叫觉华，然后呢这个岛上除了可以住，但是我不推荐住，是因为它住宿条件可能相对比较的简单，然后呢就是也有限，接待能力有限，然后到那岛上住的大多数都是钓鱼的，如果你是一个垂钓爱好者，那个岛上钓鱼太爽了，都是就是咱按说在北方很难再看到这种就是能钓大鱼的，这么大鱼这种，他们就是那个海边那一拉溜那种小木屋，对对对，海边一拉溜那种小木屋，往那儿你就一租，那个房子很便宜，一两百，这个价格我觉得还可以吧， 可以， 然后你哗往那儿就坐着呗，这边是山，这边依山傍海的一个景，然后那海边一拉溜那种小房子你就住着呗，然后如果是住，因为它从兴城的这个港口到这个菊花岛大概是45分钟的渡轮，所以非常近，你就远处一海上一看就能看见那个岛，所以你要住兴城更便宜，要不是长假的话可能60块钱80块钱一晚上，就这种，当然咱城里要住，要说要住的好一点的宾馆什么的，它也比葫芦岛要便宜多了，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旅游城市，然而就在这个地方还居然有一个老城，就有一个古城，兴城过去的那个古城，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开发的，反正也是就那种旅游开发嘛，国内的古城都一样的，然后对，你在哪儿都能吃到正宗长沙臭豆腐，不臭不要钱的 哈尔滨烤冷面， 对对对对，还要看，反正在哪儿都能吃得着，然后在那儿你也可以感觉到这跟家乡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感觉，然后各种全国各地的小吃都有，然后那个古城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它的古城是现在还能进车，但是我建议把车停到古城外面，然后你进去其实就有点像平遥古城的那种感觉，开发的也不错， 里边有那种老的，都是古建，老的这种牌楼 啊， 还有建筑、 啊， 民宿少，因为古城里边实际上有一半是真的民宿， 哦、就 是真的老百姓住的， 真的 、哦、真的老百姓住里边，所以它也就是处在那种半开发、没完全开发的那种状态。 哎，那这种就能有原汁原味的， 非常不错。只有中间那条步行街，你一看就是啊，就商业化的那种。 哦、 你旁边那小巷子，你钻什么的，那全是那些老百姓住的那些房子， 住尖呗。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特别接地气。 嗯 嗯。 然后在当然在那儿就别买什么那些纪念品啊，什么这种 from 衣屋啊什么的。 对对对，都是大同， 对对对，那都一样的。哎。是也有精华的，然后反正所以在这儿呢，就我就觉得这个就没必要。然后你可以从这儿坐这个渡轮啊，每天有很多很多班，只要天气稳定就没事儿。 嗯， 我为什么不推荐在岛上住呢？是因为一旦有天气不稳定的情况， 哦，渡轮就没， 渡轮就没 哦。 然后我那次去的时候 下不来岛， 哎，你下不来岛，这多尴尬，又停水停电呢，因为它那边经常有这种台风啊等等的，毕竟是海洋嘛。然后我那次就赶上了，然后就看天气，呜噜噜噜，那边就开始起风，然后那边的黑云压境了，然后就是玩的也玩不踏实。本来上午还享晴博日了，还在那看那个寺庙呢，结果到中午的时候，就吃这海鲜就不行了。那司机就一直在催，就说咱们赶紧去码头，赶紧去码头。我说那为什么呀？说这个要是一会儿那一点半那班船赶不上，可能两点半那班船就要取消了。一旦取消，就不知道这等这风过去你才能下岛。 人家是有经验的， 它不是一个旅游的，这完全意义上的旅游开发的渡轮，那上面很多就是居民来往的、渔民来往的那种坐的那种船嘛。 嗯， 所以说这个当时就人心惶惶的，然后说那螃蟹吃一半扔了，然后拿塑料袋打包带走，就带走，然后就坐那个渡轮回去。然后在渡轮上，你就说它有多接地气，有那种拿那个当地渔民拿那种网兜捞的那个螃蟹，这么大个， 嗯， 就那种跟大闸蟹似的那种， 嗯、 但是海蟹啊、 嗯， 然后就拿那个网兜，你给他点钱，他就卖你。因为他反正是就跟那种 他也得对去那边卖， 对对 他卖 你给他点钱，那要那就想整吧，你整就整走了，就自己你要只要有那胃口，你就给他点钱，他那一袋螃蟹就卖你了、 哦， 所以特别接地气。我觉得这个就好像啊，很多年前有人跟我当年人跟我说葫芦岛似的， 嗯， 就是那种感觉。嗯，还有那时候有人跟我说，哎，你去北戴河那个海鲜都贵了，你去过辽宁没有？就好像再往前开一点，就那种感觉。 因为你从秦皇岛沿着京沈高速继续往前开，马上就是进入那个收费站那儿，人就写辽宁人民欢迎你， 嗯、 而且一进那儿基本上就到了葫芦岛了。 哦， 因为它有高速的出口， 嗯、 而且葫芦岛跟新城，因为以前那边有很多度假村、 哦、 啊，疗养的地方， 嗯、 而且呢那边。就是旅游开发的还不像北戴河、 嗯、 就已经野蛮成那样了，所以那边相对接地气、 嗯、 而且再其次那边呢是特别大的一个游泳衣的一个制造和批发的地方、 哎、对，兴城是这个， 对，因为我有好多的朋友在那边开厂子，就是做游泳衣的、 哦、 还跟我说梅子挑几件，我一看我天、啊、这 size 有点大，对，我们这个是出口到意大利 人，意大利人躺枪了。 张泽辉还说呢，兴城古城那是宁远呀、啊，袁崇焕成名的地儿，明朝重镇，是不是？ 嗯、 是的。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海岛哈。今天呢，我们向您推荐海岛，因为这个端午假期快到了，而且暑期也快到了，咱们毕业季也来了， 是 很多的同学们准备要进行毕业旅行了， 对， 也会选择海岛游，对不对哈？ 会的 哈啊，有什么样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搜索美食的问题呢，您都可以关注 CHWL876。毛毛准备一下热门的海南啊。 好的。 其实我觉得厦门挺好。 我就想说厦门。 好的。下一时段啊。 嗯。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5月9日至27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海淀剧院上演，双层海岛别墅搬进剧场，6次男扮女装惊艳呈现，物力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登录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半价还享九五折，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山行助力采摘恋爱樱，4006769676，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看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5月9日至27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海淀剧院上演，双层海岛别墅搬进剧场，六次男扮女装惊艳呈现，物力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登录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半价还享95折，享快乐看开心麻花。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全工您好。 哎，你好。 哎，这两天这北京的风可真够大的呀，又有点干晒哈。那您赶紧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嗯，北京呢这两天呢主要是由于冷暖空气啊转换很快，这种冷暖空气的这种高低温的这种温差呢，所以也造成了这种气压梯度率的增大，在北京地区这段呢，所以这个由于这个冷空气啊快速的南下以后呢，就造成这种偏南风啊较大，而且呢今天下午像这个阵风啊就有6级左右，那么明天天气形势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下午呢依然这风力还得有3-4级，阵风啊有5-6级、 哦， 所以在这个上这个公园划船的朋友要需要注意安全了。 对， 那么哎，这个明后两天呢，北京的天气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而且这个下午啊气温比较高啊，预计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到33度，这午后天气是比较炎热的，而且大家外出呢要注意啊遮阳防晒。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 对对，这是干晒干晒的哈。 对， 大家还得注意多喝水哈，因为我看到这个湿度好像还挺低的，像今天现在才23%啊。 对，现在相对湿度下午基本上15%到20%，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全国其他的地方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啊，咱们再说一下全国的天气。那么明天这个江南地区这个降雨范围啊要有所扩大。也包括咱们北方，就是西北地区，像陕甘宁地区啊，一直到黄淮以及长江流域是大范围的降雨。这个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湖北以及湖南的这个北部。这些省份呢会出现啊大到暴雨。那么要前往南京、合肥、苏州还有无锡等城市，以及到湖南这个张家界旅游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了。而且呢，在25号和27号呢。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啊还有一轮啊比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从气温情况看呢，江南的南部地区像湖南、福建是吧，广西、广东这一带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比如福州在周末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将达到37到38度，这个天气是十分闷热的，所以前往这个华南地区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了，主持人。 好的，那么天气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啊，谢谢全工，谢谢。好，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四北大街以及雍和宫大街一线南北双方向，文津街东向西、西安门大街西向东、府右街北段南北双方向、景山前街西向东、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景山西街的北向南、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鼓楼东大街的双方向、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临近胡同的东西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嗯， 当然在此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超级小包总。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另外一位是超级小毛总。 小毛总，你也跟我这超字辈了是吧？ 大家好，我是 Miss 毛，很高兴跟小包总一起做节目。 好， 谢谢谢谢。 因为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海岛游。其实咱们可以再圈定一下，比如说能够玩水的地方就可以，对吧？ 对。 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听小包子一说，大家都在聊，比如说白羽化就说了。哎，刚才我走神了 啊！ 哪儿钓鱼？哪儿能钓大鱼？哪儿来着？菊花岛，菊花岛，包括北京同安阁也说了，辽宁兴城菊花岛，但是我去过兴城的笔架山，那是一景区，是。他说离得远吗？不远，很近，您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还不错。 嗯， 包括也有，无涯也说了，他说好几年前去过菊花岛。他说他觉得比葫芦岛好， 对，因为他人少景好， 是 最重要的。 是的， 哎呀，我就担心咱这节目这影响力这大劲儿的，一介绍完了菊花岛，你就等着这端午小长假，包括这个暑假一到来，呼噜呼噜一堆人去了，我估计那 就开始小包总是吧？ 啊， 刚才说什么来着？是桃花岛是吧？ 桃花岛， 对，我介绍是桃花岛， 对， 这个地方可不好找， 对，岛主就是黄药师嘛， 对，没错。 当然 ，Spring 他也说了，他说北戴河那儿有一个阿那亚，他说也不错啊，景色很好，不输国外的沙滩，而且那个沙子呀很细，海水呀也觉得很蓝， 而且呢，那上头人家弄的什么图书馆啊等等， 对对对， 反正我看很多的朋友在那边人是买房子了， 那个、 发的一些照片。 对，他那个是 Club Med 旗下的一个品牌，就是地中海俱乐部旗下的一个品牌，专门在那个北戴河联合做的。然后他有部分是把这个他现在度假的这个产品，这个度假房拿出来做售卖的。 明白明白， 早就卖了。 对对对，看磊哥， 咱们同事 都已经是 吧？不，咱们同事有买的， 都买了。 这个同事是不是姓高？叫高磊？ 这不是我。 这咱不报别人隐私啊， 是是是 啊。来来来，AN 就说，他说呢，去年去厦门， 嗯， 但是呢赶上台风，没能够去鼓浪屿。他说下周呢要出差去厦门和福州，他说据说那边还挺热的。他说正好毛毛要说厦门，太好了。因为 AN 呢是咱们一个老听众，但是他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常住在深圳，但是每天呢在深圳还非常想念我们的节目，所以人家通过新媒体的方式，人也在听 我们的听听 FM。 是的是的是的。来给介绍一下厦门。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厦门特别适合一个，就是如果说第一它特别适合你带父母去，第二因为父母可以怀旧嘛，对于他们那个年代来说他们会有很多情怀在里面。第二特别适合毕业旅行，因为它整体的这个消费水平不是那么高，它又是适合你去第一次去认知海岛的这个地方。第三个就是如果说你正好去出差什么之类的，上上鼓浪屿啊，它那个岛也不大，你走一圈下来的话估计可能也就是2到3个小时，然后又有一些历史人文的这些东西在。所以我推荐你呢，因为首先第一，现在的这个福州和厦门是两个城市，是福州就是你看的是内陆，然后厦门你看的是岛屿。所以在厦门你如果说你要上鼓浪屿，你先下一个它的那个厦门官方的有一个轮渡的 APP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它都有，你可以在上面先订好票。如果你当天买票的话呢，你这个轮渡码头它有两个，你要买那个离那个厦门本岛最近的那个轮渡码头买一个往返票回来，这样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建议你在上面待岛，如果说你着急走一天的时间是可以的，早上大概是他最早的轮渡7点多就有了，然后最晚的轮渡是10点回来的，所以你这一整天的时间是完全足够在上面去玩耍的。然后最近抖音上特别火的那个啊，任性的土耳其，对，任性的土耳其冰淇淋永远吃不着那个，哎，就在鼓浪屿岛上，你可以去转一下。 可以打个卡那个地方。 好像是除了这个冰激凌之外，这鼓浪屿本岛上它有好多好多的小吃，是不是？ 对， 你吃一天都不带重样的。 对， 而且这个岛特别有艺术气息，经常会听到钢琴声流淌。 对，因为那儿有钢琴博物馆嘛。 对对对，那个钢琴博物馆我挺建议您去的，因为它就挨着它那个炮台边上。 对， 然后你上到那个钢琴博物馆里面呢，就是你能看到各个时期，尤其是很多那种海外现在已经没有的现在有的琴。然后它每天还有一个整点的演奏时间啊，如果他上午有一场下午有一场，应该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你卡着这样的时间看你哪个方便啊。如果说你要先去看钢琴博物馆，你就要坐到那个轮渡，应该是叫我不记得名字叫什么了，就是离本岛远的那个码头。然后的话从那儿上岛正好就是景点。如果说你是离本岛近的那个码头的话，你就要绕一圈，因为它是在冲海那一边。 对对。包括钢琴博物馆的隔壁，有一个著名的文化学者在那儿也开了博物馆。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在那里头，反正我看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杯子呀，麻将牌呀，哎，但是我一看就哇，是个好东西，一定是个好东西，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唯一那边的缺点就是热。 太热了，湿热， 湿热，就是那种海洋的湿热。 是的， 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穿着那种，就是我们老话叫的确凉的那种短袖衫，有没有？然后穿着大裤衩，然后穿着小拖鞋，然后悠悠悠的走在那个海岛上，就才刚刚好。 对， 千万别多穿这会儿。 因为去那儿是上次我跟小胖去那边采访，然后在那边就是，第一可以大家租辆车，如果有时间的话您可以从厦门开车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那个大鱼，大鱼里头 大鱼海棠， 国产的一个 国产的 大 鱼海棠，然后它里头那个专门取景就是原始那土楼嘛。 哦，对对对， 就是在那边上 原始土楼。 对，您可以从厦门开车去那边看看土楼。因为土楼边上人家那边弄的民宿也好啊，小桥流水也好，还是不错的，有点意思。然后包括像鼓浪屿，因为鼓浪屿相对比较传统了， 对对对， 在那上的吃啊、住啊、酒吧呀、餐厅啊，也都还不错。 而且特别方便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鼓浪屿，你一点都不用担心的是，它所有的店铺支持帮你顺丰快递买伴手，所以你买所有的伴手，你就直接微信付完款，然后你给他留个地址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回到你的深圳，嗯、然后到了深圳之后你就直接收快递就可以了，嗯、这是非常方便的。 说完厦门，因为厦门也很热了，我、嗯、们再说说那个崇明。 啊，就 崇明、 嗯，这个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会，比如说选择度假的时候会选择去上海， 嗯， 对吧？但是很多人去上海就发现啊，我去上海那么多次了，但是不一定会玩到真正去玩到海。那么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上海的崇明岛。第一，上海的崇明岛呢，它很方便，就是说它也是有一个轮渡的，你可以过去，或者是它有大桥，你可以直接开过去，或者说是你通过他们的上海地方的交通工具也可以。其次就是现在的崇明岛呢，就是它上面有非常好的五星级酒店都有了，大概500块钱一晚，你提前订就可以了。就很好了啊，然后的话它的民宿大概也是这个价格、 嗯、 然后500块，然后到了那边去呢，它都是那种，哎，它我就觉得是处于那种特别内陆化岛屿的这种感觉，就是它往海边走还是有那种芦苇荡的啊，就是那种你要就类似于水草荡的，你要趟过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可以拿那个小线，特别适合亲子啊，就是你带孩子去上海的话，你可以一天去玩迪士尼，然后另外一天就可以去崇明岛，然后就拿那个小线，然后上面、阿姨会给你啊，就民宿里阿姨会给你一块小肉头，然后你在那垂在那钓，然后你就能钓上小螃蟹来， 哦， 就非常好玩。然后的话呢，在那边的话呢，同时因为它离上海比较近嘛，所以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当天的一个往返，或者说是在那里住一晚上也是可以的。然后我建议大家住在浦东，这样的话呢，你第一，你这样你当天往返之后，你晚上就可以在浦东看夜景。如果是像年轻人的话呢，你就可以在比如说像文化东方啊，或者是像那个丽思卡尔顿，它楼上的那个 Flyer 那里，你就可以来喝一杯，然后俯瞰整个浦江的景，看浦西的那一片那种老洋房的那种景象， 嗯、 我觉得就会非常舒服。 哦，崇明岛还能这么玩呢？ 嗯、 哦，我真是不知道。就我知道崇明岛是因为。嗯，第一呢，我有朋友在那边买房子， 好修饰的，也是个同事， 没有因为 姓高， 因为 他又不是我， 啊、这个还真不姓高 啊，也不姓高， 这 个 姓夏， 姓夏， 我的天， 这我还说，我天哪，我说你在那边买房子，他说挺好的呀，也不贵，而且就在海边，这是第一次听说。 嗯、 然后另外一次呢，是因为就是原来老的国家队的男足啊，国家队的。 哦， 主教练他是专门在崇明岛那儿弄了他自己的一个足球学校， 哦， 所以呢很多的孩子们就在那边吃住学习踢球， 嗯， 然后如果要好的呢，由啊人家老教练然后把他再推送到 推 啊，比如说上海队啊， 嗯， 或者其他的， 花 这个我是知道 的， 是的是的是的， 啊， 对对对， 啊，还能这么玩。 哎，我觉得咱们今天推荐的尤其是国内的一些海岛特别适合大家端午小长假去，就3天， 对 对吧，你去趟上海，嗯，比如说你玩一天迪士尼，像刚才毛毛说的，我们可以先去崇明岛，然后呢就住浦东， 嗯， 然后第二天就去浦东的迪士尼，这不2天了吗？ 对， 第三天然后咱们再简单逛一逛， 缓 一缓，然后就回家了， 对 对吧？当然如果你有更长的时间，咱可以往远了去， 是 对吧？ 我再推荐一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国内玩的，就是台州。 哦， 这个城市可能很多人，这个 在具体位置在什么地儿？ 它是在浙江的，离温州很近了，离宁波和温州很近的一个地方了。那很多人都会知道温州，对吧？都知道宁波，比如说去吃海鲜啊什么之类。但是因为现在是禁渔期嘛，相对来说大的海鲜现在没有。但是比如说近海的一些可以用小船钓的这种海鲜还是有的。那我为什么推荐台州呢？因为这个城市它是七分山，三分海，七分陆地，三分山，一分海。所以这个陆地这个城市它是既有山景也有城市的这种人文，同时还可以住海上海岛，还可以海钓，海岛上面还有不错的酒店，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会忽略掉的，但是真的很适合3天4天这样的一个休假的一个城市。而且他那里吃的很有意思，他那里的鸡全是走地鸡，他那里的鱼就全都是 走地鸡， 对，嗯，真的就是你知道我去他们当 笨鸡是吧， 对对对， 就是那种老笨鸡，然后就是那种你一吃那个鸡肉柴的不行不行，他们当地怎么吃，还有吃那个鸭啊，他们当地怎么吃都逮那种2年以上3年的那种老鸭，然后一整只鸭子就煲出一碗鸭汤来，不放水， 哦， 不放水，然后就 鸡纯的， 对，然后 能不老吗这个 然后一桌啊，你贵宾来了，一桌用勺㧟一瓢，喝一瓢就完了。 这在北京叫 特 鸭油， 特别的下火。 北京烤鸭那鸭油， 不是鸭油， 就那一碗。你说怎么那么腻呢？ 因为你 想那鸭子 整只鸭不放水， 是 放汤 全是油吗？ 所以 还不错，还不错。 对，然后还有那里有东海之最的，大概手掌大的海鲜鱼，东海这个鱼是只有。台州宁波能吃到，那宁波现在非常少了，所以他那里既可以吃海鲜，又可以吃走地的这些上。关键那里的酒店呢，相对来说也资源也都比较丰富，大概价格呢也都是五六百块钱一晚上， 便宜。 而且这个城市它一直以来都没有做成旅游发展城市，所以它整体的这些交通啊，因为有动车直达，你可以先到上海中转或者到哪里可以直达的，然后也有北京直飞台州的机票，所以就很方便， 还不错，还不错。 所以我很推荐这个城市， 因为我相信就是去这样的地儿的话。相对人少， 对， 而且玩的比较惬意，价格也不会太高， 对， 而且在饮食方面吧，它一定是跟北方的饮食结构是不一样的， 对， 您可以尝尝鲜。不过一提这个走地鸡，我想起来那天录节目，哎呀，看了那个信息以后给我乐坏了，就是也是咱们国内的某地儿啊，然后他们呢就是专门养这个所谓的走地鸡 啊， 但人就说了。为了让那个购买的人知道我这确实是走地鸡，我不骗人的，每个鸡的身上带一计步器 GPS 计步器，做不了假呀。然后就看，但凡走到了，比如说啊，50万步或者100万步了，啊，一看好到步数了，啥？ 嚯 啊！一看哟，这个8000步啊，不行。你懂我意思吧？ 啊， 哎，这个有点意思， 这挺好听。 什么民风啊？这越勤奋的越先死。 所以后来我就琢磨着，哎呀，鸡如果知道是这么一个结果的话，天天就 猫在那儿了， 就直接定格了， 就呆若木鸡就好了。 对，是。来来来，那我们先放点广告。 对，先进段广告，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解答问题。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好了，抓紧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叫老何，他说：“请教一下，准备在7月底去塞班自助游，我们是一家三口。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包括我想在那边啊租辆车。”开个车，那您觉得那边对驾照有什么要求吗？包括老何也问了，听说那边是落地签，那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来，正好我们在座的四位里有两位都去过 是吧？ 对，小包总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对呀、 啊，行，我先介绍介绍。现在是落地签，然后自由行应该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要跟这个旅游团一起走，然后这样才行，因为它毕竟还是美国的这个海外领土。所以这是第一，签证方面你跟旅行社啊打听一下就行了。这个上岛他给你一个大概时间，比如说你是4天还是5天还是6天，然后你呢就是这叫包机进包机出。反正就这个往返机票订的情况下是可以落地签，这个没问题，中国白本护照都可以去。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才他的这个租车这问题，上岛一定要租车， 别买， 太爽了。 我那次就是跟团去的，我就没租成车， 超便宜，而且最重要的是野马超级便宜，然后你最低可以半天起租。按小时租的我租过，但是有点贵啊。就是我建议你还是半天啊，一天这种租的。然后当地如果你英语不行，没问题，华人租车行都有。 对，全程中文服务，然后还能刷微信支付宝、哦、都可以，嗯，全程服务都给你做到家、嗯、因为老板就是直接你摇一摇你给他钱也行所以说这比较方便、嗯、然后呢驾照呢需要这个翻译件的工程件，然后再加上如果有些车行可能现在它的要求比较高一些，你这个没有翻译件的情况下带一张自己的这个同名的跟驾驶证一样名字的一定一样名字的信用卡也可以使。 哦， 这在美国很多这个州也都试过了，一些租车行会要求会比较高，如果你没有英文版的这个公证件的话，那么你就光拿一中文的不行，但是现在咱们新版的这个驾照上面都有这个中英双语的，什么这个你的驾这个叫什么年龄啊，是出生日期姓名都有英文的，所以它其实可以看懂，在这种情况下你保证你的拼音和你那个信用卡上那个拼音是一样的，这个也是绑着可以用的，也可以租车。 哦， 所以说白本护照白本驾照你都可以去，然后到那儿也可以玩，能玩什么呢，这个吃喝玩乐就多了哈。我刚才说的那个沿着我的潜水那一溜往下说、 嗯、 塞班有世界排名第二的潜水点、 嗯、 叫做蓝洞、 嗯、 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嗯、如果你完全不会潜水到那儿浮潜也行， 对， 因为它蓝洞是一个山中间的一个中空的一个大洞，然后这个洞底下特别深，七了拐弯的，然后就连到外海去了，所以如果你是高级潜水证的话呢，可以从那个洞一直游到外海。 哇！ 然后这是如果是潜水，如果你不会游泳的，不是，如果你不会潜水的，没关系，你就在那个洞，就是山中的那个，就跟一个天然游泳池一样，你在那扑腾一会儿，你看看里边那个幽蓝幽蓝的通向深处的一个大黑洞。也可以，就是感受一下那个惊吓、 哦、 那个惊悚， 也可以扑腾啊， 有很多人都在那儿扑腾啊、嗯、他给你一个救生衣，所以你想沉都沉不下去啊，也可以扑腾的， 嗯， 所以呢这个是蓝洞是一定要玩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塞班的海鲜啊也比较便宜，但是呢我在这儿必须得说一下，就是很多的这个咱们喜欢吃野味嘛，但是那边呢有一些这个中餐馆会给你 offer 让你吃这个叫椰子蟹， 嗯， 哎，这个蟹 专门在树上的， 对，这个蟹是保护动物，咱们还是就别吃了，想吃的话你可以去其他海岛，我后边还会介绍到有些地儿是不违法的，那个椰子蟹又大又好吃、咱们就别在塞班给人霍霍了啊。 嗯， 然后呢塞班呢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够多的话还可以去这个外岛，还有一个叫天宁岛，一个叫军舰岛，对，军舰岛、 嗯、 军舰岛的特别有意思，这跟军舰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因为过去那个打二战的时候呢轰炸，然后轰炸的时候发现诶这是一个军舰，然后 就炸它吧， 炸一顿狂轰滥炸，炸完以后发现诶这军舰怎么还有树，开始以为是他们的伪装，后来发现这真是个岛， 对， 所以最后就是这轰炸错了，这是个岛别炸了，然后在军舰岛旁边不用潜水不用游泳都能看到这个二战的这个战机的残骸， 嗯， 啊，亲眼看见的，就在那个沙滩上沉着，因为它的沉的比较深。 嗯， 那边的水特蓝吗？ 哎呦， 特别蓝，尤其是军舰岛周围，简直了。 我一直觉得塞班就是南方人没翻译好，就是晒斑，晒回来一定晒满脸都是斑。嗯， 哇、 哦，因为 就 是。它就在赤道旁边， 哦，就是阳光、海水什么、哦、都特别的好， 绝对会晒黑两度。回来能、 哦、 女孩的话晒黑三个色号，我说的没错吧？ 嗯，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出国的时候，经过 T 三的时候，一定买那个什么安耐晒啊，或者买水宝宝那种喷雾款，知道吗？这样能随时补充， 啊、 而且一定要50倍以上三个加，然后每两小时补充一次。 哎、没关系，不管用的啊、 嗯哎。那边开车也是右舵还是左舵？ 它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海外领土嘛，所以它归美系的那个。这个管就是都是 跟咱们这边是一样的， 对对对，美国跟咱是一样的嘛， 对对对， 都是一样的， 没错没错。大家伙儿有什么样的关于海岛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搜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HWL876。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桥同样也是车多的。通烟高速出京方向北黄木厂桥到耿庄桥车多，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车多。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七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嗯，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好，一位呢是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嗯，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编辑 Miss 毛，你好。 大家好，我是 Miss 毛。 嗯。来，咱们先简单的回答几个问题啊、 嗯、 然后一会儿还得让小包子接着说。这位朋友是图图，他说，各位好，下月中旬去天津，推荐个亲子酒店呗。可以，来 Miss 猫。 天津是这样哈，天津有一条河叫海河，你一定很熟悉对吧、 嗯、 大家也都非常熟悉。那在海河边上左右呢都有很多很不错的酒店，而且它都会考虑到亲子这个原则，所以的话我个人比较推荐，首先第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地理位置又非常好的，叫利顺德。那这个酒店呢，因为你带孩子去，我不建议你住老楼，你可以住新楼啊、 嗯、 这样的话，然后它后面边上呢丽思卡尔顿你也可以考虑的。丽思卡尔顿每个周末呢都还会有一些下午房，然后你去预定的时候，如果你备注了你是有孩子，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个 kids check-in， 就是专门给孩子的这个入住的这样的办理的一个环节，这个是在每一个丽思卡尔顿酒店都是有的啊，这个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另外包括海河边上还有喜来登，还有包括威斯汀，这些都是适合他。只要就是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很多人出去说我带孩子出去我要订听亲子酒店，其实真的不用那样，就是你去预定这些五星级酒店的时候，你就备注清楚我这一趟旅行是要带孩子去的，在官网酒店预定啊，一定要在官网或者 APP 上。那酒店或多或少都会为你准备一些他们酒店可以为孩子准备的，比如说像什么小帐篷房啊、 嗯、 包括这些都是会准备好的，就是你只要提前说就行。就像很多人去度蜜月的时候订酒店一定会说啊，我这次是去度蜜月 啊 这样的话 送一瓶香槟 啊，送一地的玫瑰花呀、嗯、送一池这个玫瑰花瓣啊，包括床上也都是。所以就是你在预定的时候你说明自己是这样的情况，那他们都会做得很好。然后的话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好好好，来， 嗯， 慧慧说，哎，刚才说的是台州啊，还是台州？ 那个词在城市名的时候念台州，但是打出来是台州。 哦，好的，好的，好的。 再看看这边，磊就问了，哎，麻烦问一下啊，迪拜和阿布扎比现在是不是都免签呀？有护照、机票是不是直接能走啊？还有从迪拜到阿布扎比的大巴车怎么做法啊？ 谢谢谢谢，听听您怎么说。 这个不是免签，叫落地签啊、 哦。 但是中国护照现在是可以直接去， 嗯。 然后呢，从这个迪拜进也可以，阿布扎比进也可以，它是两个很豪的航空公司， 嗯、 一个总部在迪拜，一个总部在阿布扎比。 哦、 啊，然后呢，这个你要是从这个城际之间，现在我不知道开通了没有。前年去的时候呢，他们说今年要开通， 嗯， 就是世界上最快的专用公交，嗯，据说能达到300迈， 啊， 比如说这公交能开到高铁这个速度，反正我觉得我有生之年，他如果开了的话，我一定要去坐一下， 嗯， 传说中最快的这个快速公交， 嗯，那这不得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轨道吗？ 对，它是不是轨道？它就是公交专用道，然后那个快速公交， 哦， 然后现在城际之间呢，这个我建议你还是，如果你只是单地的话，因为毕竟咱们一般都是你在阿布扎比玩，你就住在阿布扎比， 嗯， 你住迪拜玩的话，你就住迪拜，这两个城市之间大概是一个小时车程。如果你只是去，比如说阿布扎比玩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包个车。当地的这种包车服务很方便，而且也不贵啊。如果这位朋友是这个，比如说一家子或者几个朋友什么的，我还是建议包车。你自己的话就公共交通吧，这个公共交通比较也比较多，也比较方便。然后刚才他还什么问题来的？ 基本就是这些问题啊， 啊就这些问题 啊。主要就是哎，能不能直接走？有机票，有护照， 可以直接走，可以直接走。 哦， 嗯。 哎，来就这个问题，老何刚才不是介绍的那个塞班嘛，他就说了，他说哎，塞班呢他是已经订了往返机票和酒店了， 嗯， 但是呢他说我是在航空网站人家预订的，他说并没有和旅行团一起包机入境，他说这样落地会有问题吗？ 看你这个户籍所在地了，这如果是北京的朋友问题不大。嗯，因为它是现在是它分成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方比如江浙沪那种地方啊，然后它还是就是条件限定的比较严。如果是北京啊、北上广，现在也是没什么问题。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到那儿的话，租车的话，然后你去玩什么的，这些问题都不大。跟你这个入关的这个签证什么的都没有关系 啊， 都可以。 就你只要拿着你的订单啊，拿着你的护照啊，让人看人就基本上 OK。 对，你保证你有往返机票就行了。 嗯，好，来再问小包子一个问题，这位朋友叫家啊，广外有好吃的店吗？来，你们家边上开始。 我们家现在一般我们都是开车去长安街北边吃啊。对，但是呢，如果这位朋友真的在广外的话呢，我给你推荐几个地儿，一个就是那个达官营那儿那个华联的上边有几家不错，然后那个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相对可能小众一点啊，叫冒牌火锅菜。 嗯， 它是一个应该是个连锁， 类似于冒菜是吗？ 它就是冒菜， 哦， 而且这家店是从成都开过来的。 嗯， 然后呢，这家店，但是我目前为止在那家吃过以后，那家大众点评分也一直没上来。然后，但是我每次吃我都觉得这个真是太低估它了，就是它的味道真的挺正宗的。而且那家我觉得是我吃过的目前为止啊，反正在广外地区，然后目前为止跟这个成都味道最相近的。啊，因为我经常在成都，我也爱吃这种冒菜， 就是因为太像了，不接地气儿。 也还好，不是特别辣，因为它有可以选择辣度的嘛。然后那家，因为它在商场里面，而且是三四楼的那种，所以就可能不太容易上人。 嗯， 但是也有个好处，我回去都没等过位， 嘿，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哈。在华联里边，现在应该还开了一家川菜，刚开了还没试过，但是口碑特别好。 嗯， 所以那个华联你可以考虑。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想吃撸串的话。在那个河边上，如果你是广外地区的，我一说红莲那条街，你应该知道。 滨河路的那河边。 对对对，河边那条路，一拐弯就是河边那个往那个朗清园那块一拐弯那块，有一家叫大漠楼兰，现在装修呢。那家目前为止是那个地区最高的、最好吃的这个撸串，但是因为它装修呢，所以你得等，可能得等个三四周左右吧。 哦， 对对对， 因为一直装修呢。 其实那边好吃的还是有吧，你比如说在那个。西便门往南走，那里头有四世同堂 哦， 啊， 老北京菜， 对对对，然后在天宁寺桥边上有小包子上次说的那个皇宫烤鸭， 嗯， 对 对， 然后他们家隔壁有吃羊蝎子的， 对， 这些店都是老牌店了，而且一直都很火， 您说的那是广内啊， 啊，对， 都是按广外推的。 啊，是是，我就咱们别太在那边，要在那边，您可以再往外走点，牛街那边， 哎， 好吃的就更多 了，牛街好吃的就多了， 对对， 什么聚宝源呀，什么这个， 哎，对对对对对对， 那可排队不止一个小时了吧？ 是， 聚宝源肯定现在都开，分店都排不上队， 是， 他两个店，回民医院旁边还有一个店， 哦，特别的火， 对， 来吧。那接着介绍海岛，接下来就得让毛毛介绍了。 是， 嗯， 毛毛， 哎， 你怎么上？ 捡你最熟悉的泰国。 啊，对，这个国家去了两次啊，太喜欢太喜欢，因为很舒服。一进这个一下飞机，你就会听到的是慢慢的娓娓道来的，然后小姐姐笑得特别甜的一个这个服务。最近在你知道那个抖音上特别火的那个接机小姐姐吗？她现在被他们公司给辞退了。 哦，我知道 了，就是因为她只有在跟人合照的时候才笑，然后立刻就变得没表情了。 有有有，马上跟人合完照就僵尸脸， 一秒，她只有一秒的笑容。 哦， 然后对，然后。因为他在中国火了，结果被开除了。但这个国家我很推荐。首先，第一就是它的这个海岛有很多，但是你像我个人推荐是以普吉为核心，然后你可以附带什么皇冠岛啊、屁屁岛啊这些，你可以自己去往外走。那么还有呢，我个人就因为普吉北京是有直飞的航班，你可以直接飞到普吉的，所以的话你可以买一个往返直飞，大概是6.5到7个小时。那有一班国航应该是早上6点钟飞，下午2点到3点左右到，所以无论你是带老人带孩子，这个时间都是合适的，但不用飞夜航嘛。然后回来的时间也是大概是这个同样的时间，然后飞过去之后呢，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像我一样这样的啊，90后对吧？收入有限，但是想玩得非常开心。我知道你偷偷笑了， 我摁了一个效果器。 然后的话呢，我个人建议你可以住在巴东附近，因为在普吉岛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巴东海滩呢，它是过晚上7点到早上7点这个时间的，所以很适合年轻人。 对，就夜生活比较 特别丰富。 对对对，而且在那个地方呢，你就会感觉到就是世界大同的美好。就是不管就是大家从7点钟开始之后，你开始吃一个晚饭，完了之后大家就会在海滩上喝喝啤酒啊，聊聊天啊，因为它那有酒吧一条街。 对。 然后你可以在酒吧一条街里面玩特别开心，然后大家就会很高兴的聊天啊什么之类，大概玩到天开始蒙蒙亮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回酒店休息了。那在这种公共海滩边上的酒店呢，大概每晚可能现在去的话，如果是暑假正日子，估计也就是500-600-700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你的预算啊，比如说我想说，哎，做过的稍微，比如说我这一年特别累啊，我想犒劳一下自己，这个时间，那首先，那我就推荐大家可以去那个卡马拉海滩。那这个海滩呢，就属于就是各大酒店集团的顶级品牌都在这个地方聚集。那就像我之前推荐过一家叫纳卡普吉，这就纳卡普吉纳卡酒店，非常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它自己有度假村的一个酒店，所以它每一天是有课程的。而且为什么我推荐这家酒店呢？因为这家酒店呢，知道的就是咱们的这种就是它主要推欧洲的客人会多一点，就是亚洲区的客人知道的都相对少。我当时是春节去的，全满房的情况下，亚洲客人不超过5家。 哇， 所以大家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 local 然后非常服务欧式风格的这种酒店。所以它是从早，它有独立的海滩，然后它有公共的泳池，那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 villa。 什么感觉呢？就是你一推门进去就是一个泳池，然后你透过泳池就可以看到海滩，就可以看到海，然后你就可以拍出非常好的你想要的，比如说我坐在泳池边上，然后就是跟海天一色的这样的景，你是可以拍出来的。而且它所有的这个入住的这个卧室是悬空的，你的客厅是依山傍水的，但是你的卧室是悬空的，所以也是整个房间是应该算是360度玻璃房，所以也会非常好，非常接地气。那除了这边呢，我还推荐大家可以去当地非常有一个有名的叫潘什么来着？潘瓦纳吧，好像对，它是一个你到了当地，他会用游艇来接送你的一家酒店，它就是一岛一酒店的典型酒店，也算是整个普吉最好的酒店了。但这家酒店非常火爆，所以大家要提前去预定。那这家酒店也不便宜，因为太贵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承受，我就只是远远的看了一下它。但是呢，因为大家到了普吉之后，大家都说啊，那我去海岛没有什么景点玩，放心，第一上面可以玩的，首先第一它有射击场。 真枪实弹的射击场，很适合男孩子可以去啊体验啊，对吧？最近这个吃鸡的游戏这么火，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真枪实弹打，反正我去打的感觉还是挺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也有那种，就是各个网站你都可以到当地，你直接到了当地之后下单一天游，它有那种出海然后去到那个007拍摄的景点，然后去绕一圈然后再回来的，这样的大概是200块钱一个人，还含一个往返的船餐和饮料，这个也是非常合适的。你到了当地根据行程再下单，提前一天预定就可以了，就不用那么麻烦。第三点呢，就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当地有一个叫奇幻秀，就是它的大象啊、它的羊啊、它的马啊都会上去，在那个秀里面呢，就把泰国很多传统的文化，包括他们一些布艺啊、纸艺啊，就在集合在了那个，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你白天出了海了，然后你又不是那么累，然后晚上可以去看一个那个秀，也适合带孩子。但是带孩子有一个问题，他会现场放烟火，声音会比较大， 哦、 所以 会吓到孩子， 对，会吓到孩子。嗯、然后的话，他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冷气会开得非常足， 对， 所以的话去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无论是小孩还是成人， 对对 都要带一件，对对对、啊。所以的话，大概我觉得普吉是适合三天两晚的一个非常好的岛屿。 嗯，好，因为毛毛熟悉呢，不光是因为他去过， 嗯， 因为他去呢这两次都是带着父母去， 对， 所以提前是要做攻略的， 嗯， 因为不做这攻略，比如说第一，怎么犒劳自己辛苦的一年，第二。怎么能让父母感觉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了，能够帮助我们安排这样舒适的啊几天的玩耍，也对得起春节这几天假期嘛、 嗯、 对吧？所以他那个很熟悉、 嗯、 哎，确实还不错。嗯，但是呢是这样啊、 嗯、 就是芭堤雅跟普吉是有区别的，看 很大区别， 对，看您怎么选、 啊，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是去芭堤雅的话，就是泰国的曼谷和芭堤雅，你可以连成一线玩、 嗯、 但如果普吉，你就可以单一海岛嘛。今天咱们就讲 是的，是的。 对，但是芭堤雅呢，我个人建议啊，闺蜜跟闺蜜一起去，这个小伙子跟小伙子一块去，分开玩、 嗯， 不要一起玩，千万不要什么度蜜月啊，什么情侣就不要。 不亲，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理解错了， 想多了。 我说的。芭堤雅和普吉最大的一个区别， 嗯、 就是那当然晚上啊玩啊吃啊、 嗯、 这些都没问题、 嗯， 包括出海，它最大的区别就类似于，一个呢是北戴河， 嗯， 明白，就是它内陆海边，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呢是海南，它是真正的 一个海岛， 海 岛 独立的， 这是这两个最大的区别， 嗯， 所以就看您是怎么选。当然，我觉得玩法啊、吃啊什么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特别好。 给大家补充一点，就是去泰国的话、嗯、尤其是你如果带孩子或者带父母，或者你自己平常肠胃也不是特别好的话，一定要带一个藿香正气水，这样的话 不光是这个， 嗯， 就包括你比如说你要住在酒店，它一般在大堂里头不都有那种旅行社的那种短期的那种服务台吗？ 啊、 嗯，您要出海如果晕船的话，建议还是要吃一点晕船药。 对对对对对， 乘风破浪的时候， 这确实 回来一点问题没有，因为您玩一天累了、 嗯， 一定在船上就睡了，快艇。 对对对。 但去的时候啊，乘风破浪的，说不定真晕。 但是我建议哈、啊，因为即将到来的六七八三个月是泰国本地的雨季， 哦、 它的风浪特别大、 嗯， 所以也有出海的。但是呢，有可能比如说你之前订的行程、 嗯， 你到第二天的时候，你订行程那个公司告诉你说因为风浪太大 取消 了。其实这是好事。事儿，我不建议大家六七八月三个月出海，太危险了、 哦， 真的是太危险了。而且你到了出海的一个，比如说浅点啊，甭管是浮潜还是深潜，因为它风浪太大，所以如果你不是深潜到像小包子一样到25米到30米的时候，你看东西是不是很清楚？ 嗯， 你大概10到13米的这个距离的时候，海下你看的是浑浊的海水，因为它底下也是跟着一块儿， 底下也浑浊，你放心，那上面都浑成这样，底下更浑。 对对对，索性您还不如就是在找一个好一点酒店， 对， 就往那一躺， 特舒适， 舒服服的、嗯、是吧？游泳完了， 对对对对、嗯， 或者就选择回到曼谷、芭堤雅这一线、 哎，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文化游， 对，然后或者是包括你还可以去看看那个火车边上就是市场的那个地方， 哎、两边都有 也非常 和市场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就火车过。 还推荐华欣和碧屋里这几个小地 方。华欣我特别推荐，华 欣 特别推荐，因为华欣是泰国皇室的度假地方、 嗯， 所以那里的酒店，但是现在因为。中国人去的少吧，然后包括整个旅游人士都去的少， 都少， 所以那边酒店非常好，但是很便宜。 而且那边打高尔夫球也极便宜，华鑫、 这个。这个游戏我不太玩， 真的是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去逛那夜市的，华鑫的夜市超级接地气， 好吃， 吃的东西也多，卖的东西也便宜。 对， 嗯，冰箱贴才1.5块。 好了，姚发信息了，他也说，哎，刚才毛毛说这特别好，我在什么地方能够订啊、那个泰国那边的酒店会比较便宜啊，啊，比如说是这个网站吗，或者说那个吗？没关系，一会儿在半点放广告的时候可以让毛毛给您发个私信，好吧、 好，那咱先进段广告，稍后继续看看大家的问题。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先问一下毛毛。 嗯， 静文说，崇文门有好吃的吗？ 太多了呀，崇文门是吧？这个崇文门新世界百货 so秀， 然后马路对面对吧？这每一栋楼里面我都有推荐的美食，比如说咱们知道新世界百货里面， 简愁的说。 啊，咱们最喜欢的陈庆老师的 啊，孔乙己， 对，孔小馆儿、对吧？这个是可以的。然后的话，马路对过，咱们有一马路对过是搜秀楼上 嘛？搜秀，对对 对，有一汉拿山啊、 哦， 那个汉拿山是他在崇文门的一个旗舰店， 明白？ 所以他的备货会非常好，啊，刷我们建行卡还有优惠， 又来了， 哎、 好像是什么优惠200、100来着？ 满200减100，好像是。 我记得那边还有那个。那个就王刚他那店，我怎么老记不住啊？峨眉不是那叫什么？ 峨眉 不是峨眉， 梅州东坡， 梅州东坡，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一家也是可以的。 是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但是在这个地区，你说你要找一些特色的小店就比较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原来那儿有一个炸灌肠特别好吃的大爷，人现在不在那儿了， 好搬家了吧？ 对，搬了花市大爷嘛，那炸灌肠嘛，对，人现在不在了，所以也吃不着了。 好吧，好吧。那这样吧，姚 Q 他刚才说的在什么地方订普吉的酒店会比较便宜，因为他觉得他在哈，咱们不说人名字了，他觉得在那上订有点贵。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首先你看中，如果你已经选中了这个，就是大家去海岛订酒店很简单，第一，如果你先看中了这家酒店，那你就去 Agoda Booking 携程，就是大家有个网站叫猫途鹰，这个网站它是一个比价网站，他会把我刚才说那些所有网站关于这个酒店你订的日期的所有价格都给你列出来，谁家便宜你就订谁家，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如果这个价格他给到你，比如说我们在这种境外网站上订的这个价格除了国内的啊不行之外，就是像 Agoda 和 Booking 这两家竞品网站，你订的价格如果比酒店官网同期便宜的话，你可以使用酒店官网的最优价保证去挑战，只要在24小时之内。那一般呢，像洲际集团非亚太区的所有的酒店，非那个中国大陆区的所有酒店，它是直接给你免首晚房费，且全单房费八折。然后喜达屋呢是两个选择，要么直接给你2000积分，要么是在你找到最便宜的基础上，这个价格基础上再给你打八折。 哎呀， 所以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对这个非常合适。 BRG， 所以真的， 对， 从毛毛说完这个，我发现两个问题。 怎么？ 第一，咱俩老了， 真是，这都不知道啊。 对呀，对呀。第二，我觉得。哎呀，谁要娶了毛毛得多省钱、啊、 哎呦，这么一个90后的姑娘哈，娇艳欲滴的，怎么就跟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呢？真是，是不是啊？旁边的小包总， 小包总，你接着说下一档吧。 我接着说你这 BRG 得了， 我看可以。 来，再补充一个，阿可说了，说刚才说的那个，你说的普吉岛的那个什么游艇的酒店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应该叫潘瓦岛，好像是。就是你就直接搜任何一网站，普吉岛最贵的那家就是它了。 普吉岛最贵的那 家， 反正我知道 一般现在淡季是4000多一晚。 我的个天哪， 不含 VAT 啊，就不含服务税费什么之类的。 反正我知道是有一个普吉岛的一个外岛，非常近，大概开这个船是30分钟到40分钟，它那个岛就叫皇帝岛。这个皇帝岛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京通快速四惠道远通桥出城方向车多，四惠桥东侧西向东外侧车道有多车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影流波。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转瞬之间已经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了。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两位嘉宾，一位是超级小包总，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编辑 Miss 毛。 大家好，我是 Miss 毛。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这样，因为其实海岛啊，尤其是现在，他们特希望咱们去，所以有很多的岛都是，比如说免签啊，落地签啊，这些大家都知道， 很多利好。 是的，是的，利好，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好。但是呢，时间是有限的，咱不可能把这么多好玩的岛都给大家介绍了。咱们简短的、简稠的几句带过的，说说好吧？ 好， 可以。比如说最热门的， 巴厘岛啊， 马代呀、 马尔代夫、 这个不是最近不建议大家去吗？当地时局不太稳定，大家还是安全第一。 有段时间了吧？ 就春节前后那时候发布的嘛。 对， 有可能已经过去了 啊。对， 他们这个岛民的这个变动比较勤，变动比较快。 反正是这样， 反正尽快去。反正 马代呢是这样，就是他落地签 非常方便， 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呢，您在选岛的时候，它一定是高中低三档都有。但是您可以放宽心，就算说啊低档的岛，它也是一岛 非常好的， 也没差到哪儿去。 对的， 所以这个您尽可以放心。也都是啊，您可以住 villa， WiFi 全岛覆盖，有可能一价全包。 对的，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放心吧。 好。 还有吗？还有别的地儿吗？ 我推荐两个地儿吧。第一个就是巴厘岛，大家就是这个很熟嘛，包括很多明星的大婚都在那儿。我有一朋友啊，上个月订了之后，跟他说酒店给他打电话，不好意思，这个时间我们酒店必须要全酒店关了。然后后来他就知道啊，原来是舒淇要大婚了，还是怎么着？就是当时是赶上这个时间了。所以大家去订这个酒店呢，不要奔着那个热门的什么宝格丽酒店去订啊，就是大家可以挑一些还是不错的当地的岛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想再推荐的就是，小朋友一来，我刚刚突然脑子 踹 一下抽了，对， 减压了，刚才潜水了。 咱们先从火奴鲁鲁来， 火奴鲁鲁是吧？我觉得最比较热的哈，世界比较著名的这种海岛，一定是跟潜水啊、水上运动等等绑起来的。所以呢， 对 这个夏威夷，我是肯定推荐的。因为夏威夷呢有几个岛有不同的玩法，比如说我们经常去的这个欧胡岛，然后檀香山就火奴鲁鲁就在这个欧胡岛上，所以它有城市，然后有这个豪华酒店，然后每个酒店基本上五星级的酒店都有自己的这个私人海滩，然后所以这种包括一些比较特别豪华，像什么这个粉色宫殿等等，这种都可以。你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的消费超过两三千的一晚上的酒店，你可以在那儿是真的可以遇到明星，好莱坞的这些明星，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最方便的一个度假，所以这种好的酒店这几家都是很容易撞到明星的。他们度假不会 就是很高调，说低来低走的。然后但是呢他们会在海边那个酒吧喝一杯， 嗯， 所以在这儿是很容易撞到他们的。然后包括在这个夏威夷的这个欧胡岛上有这个就是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几个冲浪点之一，然后冲浪这个叫大神吧，就是 Duke 冲浪之父，现代冲浪之父，有他一个雕像啊，过去以后他就怀抱着大家，然后每个人都给他捐一个这种花圈，挂了一手，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海上运动，包括这个潜水啊。然后我特别推荐是这个，应该很少人知道，就是在他那个大岛，当地人叫大岛，实际上就是夏威夷岛。夏威夷是一个群岛，最大的这个岛上面有火山， 嗯、 就是喷发，前两天还又喷了一次， 对对对， 那个就是大岛，就是火山岛。然后在这个大岛的这个西岸呢，有一个小村子，然后从这儿有晚上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就是夜潜，夜里和魔鬼鱼潜水。听着就特别瘆得慌啊，然后但是特别刺激，因为魔鬼鱼实际上对人类是安全的，它那鱼挺大，那嘴才那么小，所以根本你想你把手放下它也进不去， 嗯 啊，所以它其实是吃那种小鱼小虾的，这么大个鱼啊，这个是跟魔鬼鱼夜潜，然后这是我觉得夏威夷先推荐到这儿哈。如果你想躲人的话，因为火奴鲁鲁咱们说了人特别多，然后如果你想躲人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去猫一岛。这个也是很少有人知道，猫一岛的话在它这个夏威夷几个岛里面酒店一点都不输这个火奴鲁鲁，都是豪华酒店，都是私人海滩，然后那房间都是大套间，然后特便宜，人少便宜，这你还这个夫复何求啊，是吧， 哎，真是。 所以这个地方而且美食一点都不少，而且这个地方这岛上也有奥特莱斯， 嗯， 也就是说你在这儿吃玩逛都可以， 嗯， 然后潜水浮潜也都可以， 嗯， 这个是夏威夷， 嗯， 然后接下来呢我再想推荐一个更这个格更高一点的这个大溪地， 哦， 很多人都听说过大溪地，而且最近呢签证政策改了，不再需要这个法签了， 对对对， 原来是法签，现在不用法签也可以去了，所以呢正式对我们中国公民都开放了， 落地签了吗？ 对，特别好的一个，哦，就签证简化材料， 嗯， 这个具体你们可以问我们的另外一嘉宾叫贾颖啊， 贾颖 没来，然后对，咱们可以艾特他。然后这个呢是波拉波拉岛是非常非常怎么说格高呢？因为它可以有很多跟动物亲密接触的，比如说野生动物，那是最有名的一个酒店，就是不是酒店，就是一个算是一个餐饮项目，就是坐在海里面，然后桌椅都是飘着的， 对， 这都得系在身上， 嗯， 你不系身上就飘走了， 是 你是站着拿个虾，然后和凳没了，飘走了，所以桌子椅子都是飘着的，然后在你吃饭的过程中，就有很多野生动物来跟你亲密接触啊，包括亲手喂这个魔鬼鱼。那魔鬼鱼都可大了，所以说这种呢，这种景不是很常见，就像澳大利亚也很少见，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人跟自然的环境更近，像澳大利亚有很多这些保护条例啊，包括新西兰，它是不允许你这样亲手投喂的嘛， 嗯， 所以在那儿你是可以看到这些啊，包括海豚呐，啊。然后我记得我去当时去那个夏威夷的时候，就回到夏威夷，为什么呢？世界上最佳的两个滨海酒吧。一家在波拉波拉，一家在夏威夷。夏威夷输给他十年，第十一年终于赢了。然后我正好在他赢的那年去的， 嘿，嗯， 对。然后所以那个酒吧那个 bartender 他特别特别的自豪，因为那家酒吧好到什么程度？就他那个酒吧就叫 Mai Tai，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名字，因为他的酒吧火到什么程度？夏威夷有一款鸡尾酒叫 Mai Tai。 就是以这酒吧命名， 他的酒吧的名字命名，然后对去那个酒吧，就是我说的很容易跟明星哎这个亲密接触的地方。 要提前预定吗？ 不需要，那个酒店不需要，你主要住那酒店，你首先要住那酒店，你才能去到他那个 bar， 嗯， 那是那个粉色宫殿， 就 是，对，粉色宫殿的那个叫 Royal Palace 嘛，就是粉色宫殿，它是周围高楼林立，只有他一个粉色的，跟大奶瓶一样，在那个高楼林立中间。一直保持粉色，一个非常老的五星酒店， 嗯， 所以很多明星去那儿不是图它便宜，比旁边便宜，是因为从他爸他妈那个时候就是住在这儿，所以他们对这儿有感情， 怀旧， 嗯， 有那种三代的九十多岁的来了还住这儿， 哦， 所以说我小时候就住这儿，哎，这酒店还在，它是一种感情， 嗯， 所以 情怀。 对，你可能坐这儿，你喝酒，人看，哎，旁边这个汤姆克鲁斯在这旁边也喝呢，他们真的有人撞， 弗里曼也在这儿哈， 那不会，他们两个人不会同时出来的，没有档期，但是撞上一个就不错了啊，这个所以说这个酒呢，我刚才说这个酒 Mai Tai， 对 Mai Tai 这个酒吧非常有名，然后他们一直输给波拉波拉这家岛， 然后那个 bartender 说起来就一脸委屈说，他们有海豚，我想啊、哦，所以他们才每年都会赢，因为你在喝酒的时候，你首先是坐在水里面，然后海豚过来跟你玩，你想这 赢了，这 绝对 的， 对吧？ 绝对 赢了， 赢了， 所以最后 对夏威夷那个经过11年的努力，终于打败了他们，用他们的鸡尾酒和用他们的这个美食和他们的奇思妙想等等，然后环境、 嗯， 他们没有海豚嘛，毕竟。 但我觉得这两家酒吧都是可以夜生活去拔一下草的，比如说可以在这个岛上住一晚，在那个岛上住一晚。 对对，但是波拉波拉是在大溪地嘛，就是离得还是 很 远、 嗯、 很 远很远， 只是把大家拽回来。对、 哦、 一个是波拉波拉岛的那个海豚的那个酒吧， 明白， 这两个就是如果你不管你去到哪个，我强烈建议你们一定要去试一下、 嗯、 啊，不管是那个埋汰还是那个就是那个 对对、 那个、 在这儿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像这种喝鸡尾酒的酒吧一定会有无酒精的鸡尾酒饮料，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比如说带孩子或者带老人喝不了没关系，给他们点一杯无酒精的就行。 没错，记住英文叫 Mocktail、 嗯， 对、 嗯、 Cocktail 是鸡尾酒， Mocktail 就是没有 酒 精的这个鸡尾酒，说白了就是果汁兑什么汽水、嗯、 对, 对, 对、 哎，然后颜色特漂亮，给你做的跟酒一样，但是就是不加那个烈酒的那一点点部分、 嗯、 所以说无酒精的没问题，到那儿也可以喝。然后这个是波拉波拉，波拉波拉岛还可以就是爬那个火山， 对， 波拉波拉岛这个呢，然后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推荐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玩法，就是游轮。 嗯， 因为呢现在在不管是在加勒比海也好，在咱们这个大陆地区也好，这个沿海地区也好，然后都有这些这个游轮。 嗯， 然后比如说像 量子号啊， 对对对，这都是皇家加勒比公司的嘛、 嗯、 他们的总部就在加勒比海、 嗯、 所以那个是加勒比十国、嗯、那特地道，你要是真的在皇家加勒比来一次加勒比海十国游，那就是不光是海岛了，但是更多的是海岛国家嘛，然后你去那儿玩一圈那也太爽了。然后这包括像这种这个大溪地这种地方，也有经常有游轮会路过这些地方，它属于南太平洋的一个算璀璨的珍珠嘛，是吧？大溪地还产那黑珍珠嘛， 对， 贼 贵。 对，然后在那个大溪地呢，有一个世界上排名第二的最奢华的这个游轮公司叫保罗高根号，可以去查查啊。它之所以贵，是因为第一，不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预订，你只能跟他订 官网预订。 对，你可以跟中介订，反正就更贵而已，可能一个人大概就十万八万的人民币，然后玩个七天这样。 嗯、 而且这个地方，它上限是非常非常，好像是才300多人还是600多人，就是这艘船就只有这么多客人， 嗯， 它只能接待这么多客人，但是它的服务是1:2的。 啊， 哇，就是你全船都是那种服务生，然后你的服务你就可以想象你为什么卖这么贵，所以他们的体验项目也都非常非常的好、 嗯、 然后你也可以在船上过夜，你也可以在那个大溪地的各个岛去过夜，所以我觉得啊，包括他从帕皮提开始， 哦，就他把所有的岛过夜也是可以，就一价全含了，是吧？ 对， 那大溪地绝对 岛上过夜还要再加钱，但是你想，他服务做得这么好，一般人就不爱在岛上过夜了， 对， 就变成岛上一日游这种 啊、 嗯。然后从帕皮提啊、博拉博拉这几个岛，反正他全给你去遍了，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推荐的第二个这个比较咱们算是格比较高的地方吧。 嗯嗯，好，王大锤也说了。大溪地、毛里求斯、斐济、马尔代夫都去过， 呵， 他觉得 也是海岛爱好者， 对对， 他觉得毛里求斯在这些岛上性价比是最高的， 嗯， 而且他觉得整体当地的居民素质也比较高。 毛里求斯都属于非洲了，是 吧？对， 这个应该算是最远的一个。 哎，我觉得他可以在下回试试塞舌尔。 对，塞舌尔跟毛里求斯离得不远。 对， 哎，还真有人之前问塞舌尔怎么样， 因为塞舌尔是有世界十大海滩之一的那个白海滩，那就是排名在世界十大海滩的， 是不是？ 而且现在有直航了，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塞舌尔比毛里求斯还是贵一点的，毛里求斯都是中国人民好兄弟。 对 对 对 对 对， 威廉王子订婚是不是就是在塞舌尔？ 嗯呐。他是本来要去的是大堡礁的这一小八卦，本来要去大堡礁那个一个特别豪的一岛、 哦、 结果后来就临时改了，他就奔塞舌尔了、 哦、 结果他老爸老妈去了，那查尔斯去了、 嗯、 就是他老爸老妈去的那特豪的那岛，对，那也是特豪的一个岛、 嗯、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叫蜥蜴岛，只知道这个名字就可以了，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价格我就不透露了，只能告诉你真的是天价。 嗯， 就天价到你绝对你嘴张半天你都回不来。嗯， 那咱们送一个祝福吧。 好嘞， 老大发的啊，既然叫老大，那我们当然得给老大送祝福了。他说，第一次带5岁的外甥出去玩，就是去的北戴河 啊。 外甥呢，当时你想5岁嘛， 一般孩子都喜欢玩沙子嘛，喝了一口海水，然后就问他妈说这水里得放多少盐啊，这也太咸了，把大家都逗乐了。一晃外甥今年要参加高考了，因为马上六月初不就要高考了 吗、哦嗯、对对， 所以希望咱们给外甥送个祝福，希望他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 金榜题名，一定会的、 嗯、对，六月七号八号九号三天加油、嗯、一定能够考出好成绩的、嗯、 是是是、嗯、孩子五岁就能知道海水里放了多少盐，多聪明啊， 真是 能 考不上好大学，肯定 是学理科 的 啊，真的，马上就去一趟大溪地是吧， 对对对， 奖励一下， 就奖励一趟大溪地，这咱许的管用吗？ 不过现在好像大溪地这个价格也没有那么的高了，因为我之前大概七八年前吧，那个时候刚接触的时候、嗯、基本上都是四万多五万多起， 现在下来了，腰砍了，我觉得就是基本上 对，而且这个中间有一半是飞机嘛，所以飞机的话还是一个挺大的问题，直飞的帕皮迪现在好像只有三个地儿，一个是美国的西部，那叫洛杉矶还是哪儿、嗯、然后还有一个是东京啊，所以说你要转机的话，从咱们这个转机的角度考虑，然后这几个城市都不便宜，嗯、 对、 啊，所以 不如把中间转机那个城市玩两天换一换。 哎，对，你还不如就是说，咱们说 stay over， 你直接在这个其他的城市选择一些。 对对， 大溪地呢，游轮还是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一个体验方式。 嗯， 啊、 好，那。毛毛想起来刚才你 想起来 了那个了吗？ 就是拉回来说啊，就因为已经说到这么高端了，我就接着说一个、 啊、 没那么 越来越高，接个地气， 对对对，接地气。对，我想说的是接地气，但是非常显气势的一个地儿，就是你只要订了这家酒店之后呢，它从接机开始是往返都是劳斯莱斯的车， 哇！ 然后它是兰卡威的瑞吉酒店，我非常推荐啊、它全程都是管家式服务。因为我之前推荐过啊，这个品牌一直是这种风格，但是这个兰卡威这个岛呢，因为大家去玩的非常少，它是相对来说的人就很少，但是它这个岛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人少的物资不是那么丰富，所以相对来说消费不会特别便宜，但是也没有贵到比如说像马尔代夫的那个级别，所以差不多人均一万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知道，全程管家服务好就好在你可以要求有说中文的管家来给你提供服务。所以的话，哎，对，然后的话，你在那预定啦，然后你就基本上就一天可以 OK 了。那个酒店它都是酒店官方网站推荐海岛的其中一家，所以这个我很推荐。还有苏梅的 W。这家酒店大家可以考虑、嗯、这家酒店是很多明星啊包括什么去爱玩的。那年轻人我为什么推荐苏梅岛呢？第一磊哥可能知道啊、嗯、苏梅岛有一个叫做满月派对， 对， 这个是全球最嗨的电音节派对，如果你是喜欢电音音乐的人的话，它每个满月它会有一场这个派对，它是在苏梅岛边上的一个辅助的小岛上， 一个离岛， 对，你要去提前预定、嗯、然后我一朋友去了之后啊就说啊，他说上半夜我还清醒的记着我自己拎着一瓶那个拿着小桶装的啤酒，然后下半夜我就不记得了，再醒来我就躺在酒店的床上了 啊、哦，这就是那个真人版的泰囧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适合年轻人， 对、 啊、玩得很开心。 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亚洲，就是新加坡的名单岛、嗯、这家岛呢虽然说它 Club Med 嘛，就是地中海俱乐部，这家相对来说老，但是呢为什么推荐这家呢？第一，新加坡很适合亲子，这不用说，第二个就是它在这家岛上你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个什么萤火虫啊红树林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很适合亲子的，同时它又不用飞太远、嗯、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推荐。 好，嗯，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让高磊来推荐新加坡、 嗯、 啊，他对新加坡应该更熟悉一些。哎，然后我再简单的问一下，因为比如说姚啊等很多的朋友都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嗯、 就是你比如说泰国是要交小费的、嗯啊、 对，是要给小费的。 那像马代是要交小费的，那你比如说火奴鲁鲁也要有小费吗？ 对，而且小费不能给硬币。 嗯， 哦，必须是纸币， 对，所以换的话一定要带点那个一块钱的那种纸币，然后呢放在床头，这样他就会收走。 嗯， 如果你放硬币的话，他会给你整齐的摞起来，然后给你还放在那儿。 对，这个我可以教大家一个解锁办法，就是换人民币出去，如果去泰国的话，他们很愿意收人民币的小费、嗯、而且一定是在什么时间你可以把这个怎么去赚回来这个小费、 嗯、 还能赚回来， 对，就是这就是所有的尤其是你去好的就是海岛的这种酒店呢，它所有的酒店的洗护品牌都是跟这种精油类护肤去定制的。 嗯， 那这一套的这个护肤品的成本大概在可能100到500块人民币不等。 嚯，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 你的人民币的这个小费压在你的这个洗护用品的这个梳妆台下面，比如说你可能两瓶护肤露你没有用完，对不对？然后你往那压一个现金，上面再放一点，在这个同样在东京什么这些也都适用哈，放在那儿，然后他会把手这个拿走之后会给你多放一套。甚至会多放两套、这些对于他来说是酒店的一个用途嘛、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对于你来说，如果你单去这些合作品牌的这种小样店去买， 对， 可能比如说你像欧舒丹一套可能就是两三百， 很贵的， 对 对，这样我一般都直接走廊里跟他要。我这个更省， 哎，你这个更省钱啊！ 我说哎，怎么没有啊？然后哦 sorry 我说这个给我来两瓶啊，行好，明天再来啊。 包括饮用水你也可以嘛，就是看他打扫卫生的时候，来两瓶。 我们都要贵的，饮用水才两块钱一瓶。 我们都要那种畅饮的啤酒。 欧舒丹那可贵了，我跟你说。 来，还有最后两分钟时间，来磊子 啊， 来 介绍一下， 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特别适合亲子、也适合小情侣一块去玩，因为那儿玩的太多太多了。比如说你可以就选择三天两晚的这么一个时间，就可以玩的非常尽兴、比如说你可以住在 Sentosa 圣淘沙啊那么一个乐园里边，对、那里边大概我记得没错的话有三家乐园啊，三家乐园， 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对对对，你都可以去。 海洋公园， 包括那个成龙大哥拍的那个《十二生肖》里边的那个，就是那个特技，就是空气可以把自己吹起来的那个特动、多特别的一个装置，在里边就有。然后比如说，你白天还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花一天的时间在乌节路逛街，乌节路两边全是超级奢华的大商场，什么品牌都有，你想买什么都可以。但是呢，提供给大家一个信息，就是每年的六月份和十二月份是新加坡的打折季，也就这两个月它才会打折，因为孩子在那两个月放假，所以它才会打折。但其他的时间你去基本是不打折的，而且新加坡物价非常贵，所以大家掂量着来， 比较贵。 对。还有的就是比如说适合孩子可以去比如说植物园看看，动物园，夜间动物园啊，等等等等，还有这个新加坡的对国立博物馆，我觉得都可以去看看啊，这就好几天了。包括再加上刚才咱们 Miss 毛提供的那个点，就是民丹岛，哎，可以做一个连线，比如说就可以再玩两天，在民丹岛上住那么一晚到两晚也不错，因为开船过去大概40分钟非常近。但是其实我觉得即将到来的暑期应该是非常多朋友会去。 对， 价格可能会贵一些， 还是要提前订。然后包括它的动物园， 对对对， 包括它有一个新马大桥，可以直接开过去，边上就有一个乐高主题乐园。 那边属于马来西亚了。 对，所以但是就是。所以我是觉得说新加坡呢，就 还得单独弄签证，这个 它都是电子签，现在都特别方便，你网上申请然后打印下来就行。但就真的我个人啊，因为是带我爸妈去的，我作为一个单身人士带我爸妈去，真的全程就处于一个逼婚的状态，真的就是你看看人家带着小孩子多好，你看那宝宝多可爱，真的我真的不建议情侣去。 这让想你非得带人去这地儿了，你看是吧，这目的地导致了。 我推荐大家可以住金沙酒店，因为那家酒店太方便了。 哦，那家酒店我要吐个槽，就特别适合，真的一定要淡季去啊。一定要淡季去，因为我是真的花了5000块钱然后住了一晚，实在是一咬牙一狠心住了一晚，一定要淡进去，所有的节日价格都在4000到5000一晚。且在这家酒店里面你不能要求他有任何别的服务，他就只是一家标准的五星酒店就可以了。然后你就记住你是为了看景去的啊。然后的话我非常推荐住在乌节路边上也有一家瑞吉，非常好。 但是 如果 你可以去看他那个最顶端的那个无边泳池嘛。 对对 对, 对， 但是那上面有一家酒吧，如果你不想去住那家酒店，你可以订那家酒吧的餐厅，在官网上订就行了。然后它是挨着泳池边上的，你无非就不游泳嘛。 那就 可以了，就那样省钱。最重要的是，我要说的是，刷工银信用卡在金沙湾是直接给你金卡待遇的，所以你是可以免费上那个顶的，不然你是要花26新币上的。所以如果你有工银信用卡、白金卡以上的卡，你要拿出来。 哎，我有。 对呀、就可以免费的。 我有牡丹交通卡， 牡丹交通卡没有。哎，牡丹交通卡还是算是信用卡呢，我跟你说。 对对，但是 200呢。 就他那个金卡的好的，就是因为在那个金沙里面还有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叫 DB，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大概150新币人均，也不贵， 150还不贵， 也不便宜 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拿交通卡还能刷卡。米其林二星餐厅呢，你想想， 牡丹卡能刷吗？ 牡丹卡不知道， 刷不了。哎呀，我这牡丹卡呀，